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到了硬座车厢，列车长叫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，然后就领着张翔去列车员车厢了。我和科长呢，在硬座上坐了下来。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。车长和张翔走了以后，我问科长，今天开戒了？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。科长笑了一下说，喝了点儿。我说，喝了点儿，到底多点儿啊？他说，一瓶。我吓了一跳，你们俩喝了一瓶？他胆子够大的呀，作为列车长，在车上还敢喝酒。科长说，一开始他不喝，说工作不允许，可是他看我也不喝，就说我喝点，他也喝点。结果呢，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了。我挪了挪位置，让出了一块地方让科长歇一会儿。我想老头子了，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。他却一点困意都没有，反复地说，30年了，我们30年没见面了。过一会儿又说，小林子，你不知道呀，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。我看出来了，科长这会儿很兴奋，一丝儿睡意都没有，就跟他说话。你们在一起工作过，老同事？他摇了摇头，不对，不对。我又说，你们是同学？不对，更不对了。你听不出口音来吗？他是西北人，我是南方人。我告诉你吧，你猜是猜不着的，我们是加边沟出来的，生死之交。我惊了一下，加边沟我是听说过的，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，50年代末期，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。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，但不知道他曾在加边沟待过。我问他，在加边沟的时候，你们俩关系好？谈不上好，也谈不上坏。我奇怪了，我问他，也就是说关系一般？不一般。这一下我就糊涂了。科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谈不上好，谈不上坏，可又不一般，这不是矛盾吗？不矛盾，一点儿也不矛盾。小林呐，我看这么办吧，你已经睡过觉了，我呢也不想睡，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儿吧。我回答，好的，反正我也不困，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。于是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，深更半夜的，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 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我呀，是1957年10月，在方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。原先呢，我在省公安厅工作，搞外勤，也就是侦查员。是苏振奇把我要到王家坪的。哎，苏振奇你认识吧？就是有一次到教育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，他离休前呢是咱们监狱的政委。要说他的历史啊，可是老资格了。37年参军的老红军，50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安局长，因为犯错误免了职。他对我说过，是因为公安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边喝醉了酒，犯人跑光了，他因为渎职罪被免去了局长职务，在公安厅里呢当个生活管理员。1957年初的时候啊，领导就启用他，让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厂长，他要我去给他当秘书。我家庭出身不好，经过内部肃反之后，领导不信任了，不让我当侦查员了，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。那个时候啊，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，有精神压力。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，我就去了。他是个大老粗，不识字。我呢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，反正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，想必你也读过。打右派的过程呢，基本上都大同小异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加边沟劳动改造的事儿。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是3月22号。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顿饭，给我送行。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，叫我自己到加边沟农场去报道劳动教养。我当时说了一句，你不派人押送我吗？不怕我跑了？他说，啥？你跑？你跑到哪里去啊？我又说，中国这么大，我哪里不能跑啊？他哼了一声，哼，除非跑到美国去，别的地方啊，你就是跑到天边上，我也把你抓回来。哼，其实啊，我就是这么说一下，我根本就没想跑。我是公安出身，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？小林，这你可是不了解的。50年代的人呐，阶级斗争的觉悟高，警惕性高。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，都有人查问你是干什么的，发现你行迹可疑呢，就报告。再说，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，虽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，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，判了一个劳动教养。我还想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，回到革命队伍里来。第二天早上啊，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，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，就是时间呢比今天早一些，因为去酒泉的火车10点多钟发车。苏振奇派了一个人送我到火车站，给我买了火车票，送我上了火车，他就跟车回去了。我自己坐火车西行， 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，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。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改分局，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，我呢步行去了加边沟农场。在加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，大约七八个月，到了秋天呢又调到了新天墩。新天墩是加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，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分厂。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，就是这个列车长。我的印象是加边沟农场有3000多右派，加边沟厂部有2000多人，新天墩1000左右。新天墩呢一共有7个队，一个是副业队，管养猪、放羊、种菜、喂牲口、赶马车。这个队的人数是100出点头。另外6个队呢是农业队和基建队，这6个队的人数都是100多人。我呢在基建队，基建队的活儿啊最苦了。在农业队劳动还可以重活轻活有个调换，粮食成熟的时候呢偷把麦子或者谷穗吃。基建队始终干的是重活累活，米子呀谷子呀一把也搞不到。你呀、啊、看我都干过些什么活儿？盖房子、开荒、挖渠、筛沙子，在山里挖矿石、背矿石，我还背过草筏子。加边沟农场呢在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，离县城大约30多公里。它的西边呢是一道沙梁，其余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。沿着沙梁北路往西走7-8公里就是新天墩作业站。那里啊有几十间土房建在一片贫瘠的草滩上，草滩上长一些骆驼草、芨芨草。我和魏长海呢不是一个队，刚去的时候根本不认识，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他。那是1959年的冬天，我们从酒泉县东边的沼泽地往新天墩背草筏子。我刚才说了，新天墩的土地呀、啊、非常贫瘠，是沙土地、盐碱地。我们去的头一年和第二年就种了小麦，但连续2年没有多少收成。为了改造土地，1959年夏天副业队的基肥组就被派到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基肥。北大河就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托莱河，它流经酒泉北边，所以呢人称北大河。它从加边沟和新天墩南边4-5公里的地方流过，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。10几个人挖了半年，挖下的草筏子都堆在沼泽地上。到了冬天呢，由新天墩的劳教犯背回来，堆在田野上，来年呢当肥料。背草筏子一个来回7-8公里，领导规定1天背6趟，超额完成任务的人呢受到表扬，完不成的呢扣晚饭。一开始啊大家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，后来干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。湿草筏子很沉，路又远，肚子又饿，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。傅作工就背过草筏子，有一天倒在路上了。傅作工你知道是谁吗？就是傅作义的弟弟。 傅作公原来是干什么的，我不太清楚。据一位和他在一间房子住过的右派讲，傅作公在兰州读的中学，后来去金陵大学读农林系，毕业以后呢，在兰州雁滩搞了个农业实验站。他和他哥哥傅作义不同，没有从政，而是走了一条专家学者的道路，科技救国。他在解放以后啊，当了省农林厅的工程师，1958年被定为右派，送家电购农场劳动教养。我记得在新天墩最初看见他，他还很精神，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，手里呢捏个黑色烟斗吸烟，人字呢的皮大衣，貂皮领子，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边挖土。有人说他，傅作公啊，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啊，一点也不爱惜。他回答呢，命都难保了，还顾惜衣裳吗？傅作公有两片厚厚的嘴唇，给我的印象呢是很憨厚，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，头发长得像个疯子，脸呢变成了瘦条条，身体瘦成了骷髅，大衣又脏又破，眼镜框断了一条腿，用线绳拴在耳朵上。背草筏子可是累活，每天背六趟，来回走50多公里，早晨5点多钟出发，傍晚5、6点钟才能完成任务。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，至于那些体弱无力的人呢，则要背到夜里10点钟、12点钟。你要知道，这是冬天，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天，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28、9度，呼啸的寒风跟河流一样奔流不息，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像刀子割你的脸，不要说干活，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12小时、14小时或者16个小时，你试一试，看你能坚持几天呢。记得是春节后不久的一天，下午3、4点钟，我背着草筏子走在半路上，看见傅作公坐在地上，他的旁边呢还站着2、3个人，他们不是集体休息，如果是集体休息，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。我走过去问了一声，出什么事了？有人对我说，傅作公走不动了。正好这时候呢，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进来了，朝我们喊了一声，那是谁？坐下了。人们都不回答，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，赵队长你看，傅作公坐着不动弹了。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，你怎么了？傅作公不回答，闭着眼坐着。赵队长吼了一声，说呀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坐着不动啊？傅作公说，我走不动啊，快死了。我听人说过，这个傅作公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，他要是累了，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就坐下休息，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，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，他也不动弹。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，他也不当回事儿。这天的情况啊就是这样，赵队长大声地训斥他，你走不动了，要死了。 哼，我看呢，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，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、欺压人民的生活。傅作公呢，说了一句，他说，我不是资本家，我是工程师。赵队长又说，工程师？你是什么工程师？你是资产阶级右派，你给我站起来。但是傅作公还是坐着不动，说，我走不动了，我也站不起来了。赵队长发火了，大声的吼，怎么，你真的不走啊？韦长海，你给我把他拉起来。这时候，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，抓住傅作公的胳膊把他拉了起来。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，起来起来，不要耍死狗了。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，原因呢是他拉起傅作公，傅作公还是不走。赵队长把傅作公背斗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了下来，一头套在傅作公的脖子上，另一头拴在他的背斗上，叫他拉着傅作公走，他还就真拉。芨芨草拧的绳子呀，又硬又扎人。傅作公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，挣扎着跟他走。以后的几天里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公背草筏子，他们走路的样子呀，就像两个连在一起的骆驼。傅作公的事儿我就不多说了，他是1960年冬天死在加边沟农场厂部猪圈旁边的。有一天他到猪圈去，想抠点猪食吃，倒在猪圈旁边了。那天下了一场大雪，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。好几天呢，人们没发现他，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，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。到了春天，雪化了，尸体呢暴露出来了，关于他逃跑的传说呀就不攻自破了。拉着傅作公背草筏子那件事令我从心底里边痛恨魏长海。右派们在加边沟农场劳动教养，有些人特别积极，开批判会发言，积极批判起别人来，声色俱厉，无限上纲。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儿，马上就向领导汇报。这些人的心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，他们就是想表现自己，想早点摘去右派的帽子。但是像魏长海这样的人，我从心里不能原谅，他对同类太残忍了。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，背草筏子没几天他被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去了，不再挨饿了。